咁啊，响嗱呢个系普通依经文嚟讲嘅吓，但系响海老法师嚟讲咧，佢有特别见解喎。我觉得佢呢啲见解咧，普通人讲唔到嘅，所以我就呢次啊截落出嚟啦。海老法师解释咧有五句，我哋知道《宪法菩提心文》里边发菩提心亦有十种因缘，系嘛？内容咧为报佛恩啊，为不辜负己令啊，咁都有啲相同嘅。但海老法师解释咧就有啲唔同啦。嗱，而家第一种不辜负己令，己令系乜嘢啊？己令系乜嘢啊？吓？自己嘅法性系啦，啊，系自己嘅灵魂。实际上灵魂即系法性，俗世俗人唔识讲法性就讲灵魂嘛。自己嘅法性，因为自己有法性，自己本嚟具足嘅法性系点啊？同十方之法无二无别嘅。啊，十方之法点啊？常乐我净，我哋点样啊？我哋苦苦恼恼。啊！成日为呢个烦恼所障蔽，啊！我哋嘅法性同佛嘅法性一样，我哋为乜嘢自讨苦吃呢？如果我哋明白咗，我哋都可以成佛，我哋做乜嘢唔去修学菩萨行而去成佛呢？如果你唔去修学法而去行菩萨道，希望将来成佛呢，系咪辜负咗自己本有嘅法性啊？所以呢，我哋要发菩提心，依呢个愿而起呢个行，就可以断烦恼、证菩提，令到我哋佛性出前。明唔明白呢个意思啊？呢、这个前字识唔识啊？识唔识？有啲人仲答个问题呢，仲系答错嘅吓。嗱，今日都仲有人答七月份嘅题目嘅。这个前啊，是这个前啊，前绕的前，束缚住你不得自在，这个前哦，出前呢超出这个前了。这个前是什么呢？是烦恼。我们本来有法性，但我们的法性是自性清净法性，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你俾啲烦恼遮住佢，盖蔽住佢，叫做在前的法性，在前的法性。哦，咁啊，法嘅发生呢又系清净噶，本嚟清净嘅，但系法呢已经出前啦，啊，叫做无垢清净发生。而家知，所以呢嗱。你不明白这种道理呢，你就觉得呢我出的题目很矛盾啊。话明生佛众生三无差别嘛，佛的法身跟我们一样一样嘛，为什么你又问我法身有多少种呢？法身无二无别嘛。实际我就讲过这件事，你就要知道法身在我们立场来讲是有两种。一种是在前的法身，一种是出前的法身。在前法身是自性清净，这个呢是无垢清净，采消了污染了，是无垢清净。咁而家呢度呢就辜负己令呢，就是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法性呢就是在前的。如果我们明白了有法性，但我们现在在烦恼里面包围着，我们做什么不发菩提心去求行菩萨道，令到天才这些采消这个前烦恼，出前达到这个无垢清净发生呢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是不是辜负了我们本来的法性啊？是这样讲。第二呢是为报啊，能报之恩。你不要以为请妈妈吃餐饭，请她看出戏就报了恩了。恩很能报的，世间最能报的恩就是父母，出世间最能报的恩就是佛。佛在无量劫里面修行，一切苦行一切能行都是为了众生。 为了众生做什么？为了要开示众生法的知见，为了令你要知道本具法性，为了要令众生返往归真，共同成佛。你看佛几伟大，如果我们不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扶持佛法，令正法九字教化众生，我们怎可以报佛的恩德呢？所以呢，这个阿难说，将此生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将此生心奉尘刹，比奉尘刹即系无量咁多世界，呢、这个生心奉无量世界做咩？去度众生啊嘛，去运用佛法啊嘛，咁样先系报佛嘅恩之名一。咁所以呢个佛恩系好能报嘅。再讲父母嘅恩啊，养育心恩咧。冇办法报啊！一定要发菩提心。点解？你报得呢个父母嘅恩，报唔到嗰个父母嘅恩；报得今生父母恩，报唔到来世父母恩；报唔到所有多生多世父母恩。但如果你发菩提心，一切父母恩都可以报啦。因为点解？一切父母都系喺六道轮回里边受生，你对一切众生好，教导一切众生，拔一切众生嘅苦，以一切众生乐，无形中就系教导多生多世嘅父母，孝顺多生多世父母，报多生多世父母嘅恩。所以我哋为咗报恩，就要发菩提心。第二种咧，呢、这个就系海路法师嘅意思啦。解难解冤故。你说我没人同人结冤啊，你们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同人结冤啊？你不得罪人，人家都会得罪你啊。你不嬲人，人家无辜辜嬲你啊。我自问我没嬲任何一个，但有人都嬲我的。咁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多生多世结来的冤。哦，好难解嘅，因为我哋众生迷增起妄背过合尘，一多生多世执我执法增增叠叠，你能唔能够保证多生多世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啊？嗱，哦，只知有我，只系为我设想，为我嘅幸福，为我嘅前途，唔理他人，无形中就损人利己噶啦。损人利己嘅时候咧，系唔系同人哋结咗冤啊？再讲啊！为了那三餐啊，贪图口福啊，杀汤是不是以作生结烟个结烟啊？多生多世以来都不知道吃了多少众生肉，结下无边咁多烟仇啊！哦，所以呢，我哋有亲。亦有仇，有冤亲债主，所以呢，我哋发菩提心，教导一切众生，俾佢快乐，拔除佢痛苦，乜嘢冤都解啦，系咪？嗱，譬如话你好嬲我，但系我对你好好，我对你好好，你嬲唔到我，你反正你又要对我好，系咪？好似教阵时咧，有一个家婆同埋一个新抱，你知道有代沟嘅，啊，佢思想同佢思想唔同，咁咧，嗰、那个家婆都冇乜嘢啦，但系要讲礼教，但系嗰个新抱就刁问，呢个老鬼要我恭敬你，啊，咁于是就有心病咯，有心病嘅时候咧。那个老人家都几好，冇乜事。那个新抱咧，嗌气啊，激气啊，激气啊，激啊激啊，激到又食唔落，又瞓唔着，面黄骨瘦，去睇医生。啊，呢、这个医生就好啦。啊，如果我要遇着呢个医生就好啦。嗰、那个医生就知道佢冇病，但系知道佢屈气。咁、那个医生就话：，哎呀，我好同情你啊！你好受气哇！你好多屈气噶，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？系啊，我家婆好恶死噶，成日奄奄尖尖噶，我受气受到死啊！那个医生话：我好同情你， 你需唔需要我帮忙啊？啊，好啊，系嘛？为咗你嘅健康，为咗你好，我俾啲药俾你，呢份系俾你家婆食，半年佢就死噶啦。个三婆佢都佢阿姐都未想到害死家婆噶，佢谂谂下都系系，唔系佢死就我死咯，嗬？系好啊好啊，你俾我啦。咁啊，医生话有条件噶，嗱，你由今日开始咧，你就对家婆特别好啲，朝朝起身咧服侍佢，斟茶俾佢饮，特别好哦。咁然后咧，你就俾啲呢啲药粉落去个茶嗰度，俾佢饮。啊，饮完之后，如果佢开胃咧，你就要特别招呼佢，奶奶你食乜啊？你中意食咩？我煮俾你食啦。特别招呼哦，对好啲。咁啊，朝朝咁样做咧，食完呢包药咧，佢就死噶啦。佢话三婆啊，哦，好啊，为咗达到目的。依照医生咁讲咯，超超吓嗰个弟弟话咪占咗性啊个新抱系唔系噶？初初都有啲怀疑啊，后嚟咧吓冇嘢啊，越食越开胃，日朝朝饮佢杯茶哦，健康茶咁啊几好啊，系于是咧哦，新抱原来都系对我好嘅咁。於是對個新抱咧又好，帶去街啦，買嘢俾佢啦，送首飾俾佢啦，哇，好到不得了！證明下你對人好，人對你好；你刁蠻，人哋對你印象唔好，咪唔好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冇幾耐，去咗三四個月，第五個月啦，死啦！仲有個月，我奶奶要死喎，我唔想佢死啦，而家。点算呢？走去问医生，医生我唔想佢死哦。话点解呀？佢话奶奶对我好好哦。佢医生就知道佢回心转意，系你唔使惊，我俾你俾佢食嗰啲咧系补茶嚟噶。哦，你奶奶唔会死噶，因为你后生咧系自己咧唔明白老人家系对你系好嘅。佢教你，你就话佢闹你啊！佢讲你，你又佢啰嗦，你自己自讨苦吃，系屈死自己啫。而家嗱，大家咁好啊，唔使惊，你慢慢食嗰啲唔系毒药嚟嘅，嗱、啊、高兴啦，好翻啦。呢、啊这个由冤家而变成亲，呢、这个。故事咧係證明我哋一切為心，你對人好，人又對你好。你想結冤咧，好容易咋？俾隻眼刮下人哋，鬧人兩句，一定對你唔會好咁嘅。但如果你對人微微咁笑，打下招呼，呢一種咧就係外國人好。外國人見到任何人都微微笑，嚇佢唔犯你唔犯佢都好啦，佢都個 excuse me， 叫你原諒佢。你哋啊，我做乜嘢要求你原谅啊？我哋中国人唔会做到嘅，外国人系好好啊。所以我哋而家学佛嘅人咧，就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，冇结冤啊。咁所以呢度咧，海涛法师话为咗解除我哋能解嘅冤啊，我哋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上求佛道，下发众生，布施众生，利益众生，边个同你仲有冤啊？可以化冤解结噶嘛？所以为咗咁样要发菩提心。哦，第四咧系为百难百嘅苦，乜嘢苦最难百呢？流浪生死、六道轮回生死就最苦。哦、所以人咧唔怕死，最怕死咗又生，生完又死，死死生生无有了期。哦，虽然系人系厌苦求乐啊，边个唔厌苦求乐啊？你中意苦咩？冇人中意苦噶。但系事实上就以言相为，不得不以苦为伴侣。你话你边个身边冇苦啊？嗱，苦跟住你嘅，你想脱离佢唔得噶。但是有一个办法是发菩提心，上趣法学， 修学佛法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自利利他，这样就可以超出六道轮回，就可以解脱生死苦，可以拔除自己的三苦八苦无量之苦，亦可以解除众生的苦。因此我们要发菩提心。第五呢，为了自由平等，你看看我们海老法师那个老人家都讲自由平等的，现在呢我们知道自由之声响上云霄，谁不喜欢自由，谁不喜欢平等，但是可惜现代人曲解自由，不明白平等。你们在家里，现在外国人呢打工仔都叫 boss 的名字，平等咯。现在在这里香港行不行？当然要叫老板，叫先生，是吧？有没有打工仔 叫老板的名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现在人呢，尤其是细佬哥啊，曲解自由，妄谈平等，侵犯他人又讲自由，破坏秩序，我自由啊，我喜欢啊，又讲自由，不分尊卑，不敬尊长，这个是平等的嘛？这个自由平等曲解啊。所以罗兰夫人有话：自由自由，几多人假你个名义行这个罪恶的事啊？曲解自由，实际上呢，先敬老人家，不是话不自由哦。老人家教导你呢，你要分析一下他讲的事话有没有道理，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错。但是现在之后生呢，你讲他一句呢，他梗要找些道理回来反弹回你，驳下你，显示他有道理，你他不会想你那句事话有没有道理。这些是我自由嘛，我喜欢嘛，我平等嘛。所以 有时呢，我说这个人这样的。我师父说时代不同咯，时代不同就曲解自由嘛，妄谈平等嘛。但是佛教讲平等是什么？佛教讲平等呢，是掌握生死，开来自由，上天落地，随意而开，阎罗王老爷莫奈你何，这个就是自由。你还要听阎罗王的说话呢，就没有自由哦。要平等，怎样平等？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你成佛，他成佛，大家都成佛，这个是平等。所以佛教是讲平等，是讲自由，但不是世间上争取自由，讲其他那些平等，不尊敬老人家是平等，不分尊卑是自由，不是这样哦。海老法师说发菩提心，真真正正行菩萨道，令到自己又成佛，自己又解脱生死，令到所有众生都成佛解脱生死，就真真正正自由，真真正正平等，为了争取真自由真平等要发菩提心。第六呢，是广学法门。我们知道人不学不知理，一定要学哦。我们想拔除众生的苦，想报这个师长父母的恩，想不负己灵，想解应释结，想得到生死自由，应该怎样做？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亲近十方之佛，广学之佛，无量道法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有办法去解应释结，就有办法报父母同埋师长的恩，就可以解脱生死自由。所以为了广学无量法门，要发菩提心，学知佛无量道法。第七，为续佛慧命故。佛的慧命，我们的名字呢，就是色心啦、暖啦、根啦，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有生命就有色心位置，有这个暖气，有这个六根维持我们的生命。但佛的生命以什么位置？真理，真理就是佛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发心运用佛法宣布佛的真理，令到佛法久治于世间，转转教化众生，登登相现，令佛的慧命日益壮大，长命百岁， 咁咧提供我哋众生嘅精神补品，利益法界有情，大家都身心健康，增长智慧，共成佛道。呢、这个就系唱佛嘅本位，就能够作佛嘅慧命。因此就要发菩提心。第八咧，为咗佛种不绝。哦，有啲人咧就话法师啊。而那个世界上全部人都出了家，岂不是人就绝种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会不会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出家呢？不可能的事。很久以前呢，有些人跟我说，九七啊，个个都移民啊，第日香港没人了。你看看现在香港人还比以前多，不可能，是吧？不可能人总结的，一出家越多就越好，但是法种就会结，如果没有人运用佛法，法种就会结。为什么？法有末法时代，末法到最后呢灭，法灭就是法种结。那么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呢，就要将佛的道理讲给人听，刺激起我哋每个众生嘅正因离心性，令到每个众生咧去实行呢个善因善心性。我哋能够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，就系了因为心性。咁啊，呢个心因法性长住于世间，就系靠我哋发菩提心，运用佛法教导众生。这样就能够令到众生每个人都启发他了因为心性，助长他现因善心性，令他证得这个正因法性，令这个法性长智慧芽，开智慧花，结菩提果，达到我以众生皆成佛道的心愿，法种就不绝了。因此我们要发菩提心。第九呢，就为了通达事理。事就是事相，作替理，理就是理性，是真替理。作替理是宇宙现象界，是相。真替理呢是宇宙本体，是属于理。事是属于物质，理是属于精神。每个人呢一定要物质和精神平衡，然后身心健康。如果偏于物质或者偏于精神呢，都不能达到呢这个身心平衡发展，得到身心平衡。所以人就必须要通达事和理，令到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。所以呢，我们身体先健康，心理先健康。但是现代人呢就不是了，现代人呢就贪求物质享受，就不讲精神的文明。所以现代人的思想是偏差，非常之偏差，精神很退送。所以呢，物欲泛滥啊，苦恼也很多，多贪之人呢苦恼亦多。我哋为咗救众生嘅苦，就要发菩提心，运用佛法，令众生通达事又通达理，俗替理又要兼顾，真替理亦要兼顾。点样兼顾法？一方面呢系喺呢个世间上嘅生活呢系要改善，一方面呢要认识呢个人生嘅意义同埋人生嘅真理。人生嘅意义同埋真理系乜嘢？唔系自善其身，而系呢系自利利他，自动咁样呢系排除呢个贪欲，向呢个菩提角度迈进。目的是自救、救人、自利、利他，这个就是叫做通达事理。如果我们不发心学法，就不明白事相，不明白真理，那么我们就是愚蠢的众生。如果我们能够发菩提心，学习佛法，多听一些经，多学一些法， 多研究多行菩萨道，这个就能够通达事理，通达事理就可以自利利他。因此我们要发菩提心，本经所讲的事理就跟我们现在所讲就不同了。本经所讲的事呢，是指十法界依正因果种种的事相，理呢是讲这一部经所传的二内藏三谛理。三二内藏即空即假即中，三二内藏现三谛理。因为众生为依事而背依理，所以执着这个相而为这个性，因此呢成日都是任我是非贪啊取啊舍啊，然后呢是作啊种种杀啊盗啊任啊种种业，因此呢就招到无量生死苦了。我们现在为了解脱众生的苦啊，就应该发菩提心，发梦无量誓愿学。誓愿学无量法门呢，就能够通达事通达理，进一步呢进行知法无量道法，令自己同埋所有众生都开智慧，长养法生为名，解脱生死，断烦恼，证菩提，证涅槃。这个就是发菩提心的原因。第十呢，为了建立净土王。净土是每一个佛都有他的净土，极乐世界净土是阿弥陀佛建立的。我们这个世界的净土可不可以建立呢？可以建立。《维摩经》里面说心净则法土净，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乌烟瘴气，就因为人心不净，人心太恶作了，所以令到这个空气污染，所以众苦都来了。这些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是皆因众生的心是很恶毒很丑恶。我们为了救众生的苦，就要发菩提心，讲解法法。讲解法法呢，就可以令众生明白因明白果，知道什么叫做邪，什么叫做正，什么叫做恶，什么叫做善，就可以改善人心。一改善人心呢，就会采消罪恶，采消罪恶，这个世界就清净咯，就净化社会咯，那就可以建立人根净土，令到每个人都离苦得乐。因此呢，海老法师根据这些意思呢，就说我们应该发菩提心，就是十种够中号。那天日呢就讲怎样去发菩提心，菩提心以什么为体，这个就是海老法师讲得最好了。人这个《般若经》讲空，《华严经》是讲有，两方面去讲。《华严经》是讲这个大悲心，这个《般若经》是讲这个即有即空，这两方面合埋嚟嚟讲这个发菩提心的体，很有意思的。听闻先讲。